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八章。烛光 袁子峰回到家的时候，李玉锦和李琴书还没回来，估计是享受二人世界去了。他点了份外卖，三两下解决掉，盯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脑海里一直浮现李琴书和李雨锦一起看电影时的背影，心里怎么想怎么不舒服。叹了口气，他干脆将电视打开，屋子里这才有了点人气。与此同时，房门突然被人开锁推开，袁子峰扭头看了眼，李琴书半蹲着身子在换鞋，脖子上的领带略有些歪，神色看上去有点不太自然。他形单影只地站在那儿，李雨锦不在。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李青书很勉强地扯出一点笑容来。 阿锦家里临时有点事儿。 袁子峰脑子里突然蹦出来那一日立于锦身边的女生，充分发挥了自己第六感，脱口而出，她是不是又陪别的女人去了？李琴书的动作一僵，旋即垂下眼眸，她拉着拖鞋往屋里走。 哼，没有的事儿，这小孩子家家的，脑子里琢磨这么多有的没的做什么？ 肯定是。有没有人说过你不会撒谎啊？李琴书扫他一眼，竭力地维持住的笑容终于垮了，他开口道， 我去洗个澡。 明显是要逃避话题了。袁子峰撇了撇嘴，眼睁睁看着他进了浴室，可仍然不死心地在卫生间外面开口说道， 哎，李琴说，他这算是当着你的面明目张胆地出轨了吧？这你都能忍，你这脾气也太好了吧。 里面的流水声哗啦哗啦地响着，李琴说没开口。袁子峰靠在墙壁上，用一种很散漫的语气继续说道， 哎，你俩都走到这一步了，还能在一起凑合，也挺厉害的。哎，说句实话，就丽雨姐那性格吧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结婚了。如果她真结婚了，你还会跟她？ 水流声戛然而止，袁子峰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跟着这声音突然停下了话语，竟然有几分紧张地看着门口。下一刻，李琴书的声音很低地传入了袁子峰的耳朵里。 他不会的。 袁子峰愣住了。 跟那些女人见面，不过只是为了生意，为了家族而不得不做的事情。但阿锦一向都很有分寸，他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 大概是李琴书的语气太肯定，袁子峰纵有千万可以反驳的话，竟然都没有说出来。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住了嘴，只是心里仍在忍不住地想着， 李雨锦可不像是那种人，他的确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可是为了利益，就算是不该做的他也会去做。 李琴说，你确定你了解李雨锦吗？ 卫生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李琴书穿了一套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睡衣走出来，鼻尖上还残留着几滴水珠，他的眼眶微微发红，不知道是被热气熏出来的，还是因为其他的。哎，突然袁子峰有点后悔跟他说了这番话了。李琴书很认真地看着袁子峰，声音略显沙哑。 我和他认识十多年，当然了解他。子峰，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，这是我和李玉锦之间的关系，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，你好好学习就行了，不必掺和进来。 袁子峰哑然。 哼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的。 我又没担心你，我只是善良，好心提醒你一句。 知道了。 切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哎，以后要是你被骗得要死要活了，可千万别在我面前哭啊，我是绝对不会管你的。 大男人一个，有什么好哭的？你去看你的书，都高三的人了，还跟女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，怎么一点都不急啊？ 说到这里，袁子峰就想起来，苗元湖已经成了自己前女友这事儿，不由得忧伤地感慨了一句：“哎，已经是前女友了。”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抽风了，才会在李琴书的面前说这种话。毕竟被人甩这种事情，说出去怎么都不好听吧。但看着李琴书这张脸，他不自觉的就开了口了。李琴书很是诧异的看着他：“ 前女友？怎么？你们今天分手了？”“ 啊，分了。”“ 被甩了？还是你小子提的？” 袁子峰双手环胸，特别记仇的开口：“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，好像和你无关吧？”“ 你还真是记仇。”“ 对啊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小时候你骂我泥猴子，这么一点仇都记了这么多年了。”“ 得，以后可不敢多说你一句，生怕你记住一辈子。” 李琴书说着，用毛巾擦了擦自己未干的头发，说道：“ 吃饭了吗？” 袁子峰吃过的外卖还躺在垃圾桶里，但下意识就摇了摇头：“ 没。”“ 那你收拾收拾，我领你出去吃饭。” 餐厅应该是李琴书提前订好的，在 A 市最高的旋转餐厅，四周都是透明玻璃，往下面看去能看到万千灯火将整座城市点亮的盛景。李琴书订的是餐厅里最好的一个位置，桌面上摆了几个烛台，很显然是烛光晚餐。袁子峰左右看看，李琴书吩咐一旁的服务员道：“ 哦，麻烦将烛台撤了吧。”“ 那之后的？”“ 没关系，都不用上了，麻烦你们了。” 尽管这两人是在打谜语，但袁子峰还是猜出来一些。两人分别坐下后，他才开口道：“ 哎，这是你打算跟厉雨锦一起吃的？”“ 这家店啊，得提前一个月预定才能订到，本来什么都准备好了，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心想也不能浪费了我好不容易等到的名额。”“ 哼， 以后你想订直接找我呀，这餐厅我哥们家的。 资本主义，哼。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以后就不客气了。 客气什么呀，反正现在你也算跟我一家人了。 李琴叔差点没被嘴里的水给呛死了，连连咳嗽了数次。袁子峰伸出手捶了捶他的后背。 喝个水都能被呛着，你这么笨啊。 哼，子峰，我发现你有的时候跟你小舅是真的挺像的。 他只是随口说了这么一句，袁子峰的脸色却突然变得不好起来，动作停下，眸色极深地看着他，张嘴似乎想说什么，可话到嘴边他又咽下去了，只脸色不太好看的道： 你别拿我跟他比啊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